正好我们企业呢是举办，那时候是知识竞赛，就是我当时获得了一块等奖，就那次的表现呢就让检验室的领导啊看见了。正好检验室呢是缺人，想从别的部门去选，后来就说就参加知识竞赛那小姑娘不错哈，说让她来检验室得了，就那样我就进去了。哎，真的当时可兴奋了， 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子，从此白素琴便进入了检验室，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白制服。 哎呦，参加工作以后天天那工服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喜欢，特别不接受，没办法。尤其到了质检，质检又属于是什么呀，你每天你必须得品尝它的这个品尝的这个色香味儿，也决定了这个品。那你不品不闻原料奶验收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它有没有味道啊，是不是正常奶中的味儿啊。一开始不愿喝没办法，当然后来慢慢的从原料到成品的品种的量都在增加。 从一名车间女工变成一名乳品检验员，对于完全不懂检验知识的白素琴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就记得当时我进实验室让我去做一项试验嘛，哎呦，真的给我的震撼其实挺大的。当时因为我学文科，我也没学理科，真的不知道这个氢氧化钠高浓度的会产热，然后放上这个加完这个氢氧化钠以后，把塞子盖上，这塞子腾的就喷了，你知道吗？就一股热浪就给它冲开了。哎，真的，我就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这质检这工作其实也是蛮有风险的。还有我到无菌室去做嘛，我们去做酒精消毒，酒精消毒的话，然后我们要去先消毒手，再去消毒台面，然后我们再去把那个酒精灯点着。点着的时候，因为你都是酒精嘛，可能一个火星这个桌面就砰的就那个火就扑出来了。扑出来以后，我们可能下意识会用这手去，哎，就赶紧去拍这个火面。其实你的手上也是酒精，真被烫过，你知道吗？ 虽然遇到了困难，但他还是对检验师的工作充满了期待。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工作中不论多忙多累，他都会抽出时间学习。在1998年，他考取了第一批高级检验员资格证书，随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高级技师。白素琴告诉记者，他要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价值。 到了检验室，相当于我就是属于最晚一个进入到检验室的，他们都是我的师傅。我呢就是觉得吧，就是学我是不怕，我不怕跟人去学，但是呢我就觉得要么去做呢，反正呢我不能永远的比人落后嘛。就是当时我自己反正就是上图书馆呀，我就会去看这方面的书，因为有些是你能跟人家师傅身上学到的，有些还真的是不是那个他能完全能教给你的。在2008年的时候，是咱们国家应该第一批就是叫食品检验有技师考试，然后是2008年的时候第一批，然后我就自己花钱就去学。我是有那么一种想法，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将来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应该从事的职业了，对吧？你所拿下来的东西就不是说他说你好他说你不好，不管花钱搭工分，那我自己也去学。 在2000年后，扩培传带菌种被干粉一次性菌种所代替，于是他带领菌种室的人员把不同公司不同型号的产品进行大胆试验与调配，使这种产品的产量达到日均50000公斤，为企业生产带来了更多的利润。 我就记得特别自豪一件事是什么呀，就是我原来做质检还给中央办公厅做过，就我们现在也给中央办公厅做。然后呢我原来是一个实验员嘛，我就是一个检验员，我不是领导，做检验员就给人家做那个手工酸奶。等我们过了几年以后呢，中央办公厅的人到我们企业来，那时候我已经是实验室的领导了。后来那人就说，哎呀，你还在这儿呢？我说啊，行了，我们不用那个检查了，我们都放心，你知道吗？就是这样。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从开罐采样到生产车间检测，每一滴牛奶都要过关斩将才能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那一瓶牛奶从制作出厂再到我们的餐桌一共需要几个步骤？白素琴说，多少个步骤我也数不清了，我只知道每个步骤我都会严格的监测。 我们质检其实是什么呀？就是这是关注的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这个质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会产生变质的这个质量。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喝它的是什么呀？营养，这营养就包括脂肪啊、蛋白啊，这也是我们实验室检验项目中需要测的。 每天要检测的样品达300个，每个样品检测项目达50项，输出检验数据上万个，一年下来输出检验数据400万个左右，每天重复一样的工作，难道不会厌烦吗？面对记者的疑问，白素琴笑着摇了摇头。 我觉得叫耐得住寂寞吧，耐得住寂寞还得甘于寂寞。对，因为它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一个过程。我们可能一说项目多，但是每天你都在从事的是重复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重复。因为我吧，有时候不单纯是你让我做这件事，我去做这件事，就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你总在去找为什么的时候，你可能就把简单的事情就不会觉得那么枯燥和乏味。 在2013年，由大兴区人力社会保障局扶持的白素琴乳品检验工首席技师工作室组建成立。对于白素琴来说，角色的转换更多的用到了带徒弟上。白素琴告诉记者，我们的工作室一共70多人，我希望所有的检验员在专业技能方面都能不断的提高。 就跟说学习的这种氛围还有工作的这种状态似的，我们既要带给他的是技能是如何提升我们测量的这个精准度，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做人做事的一个态度。你要想提高准确，那你不用心，那你肯定准不了，对吧？所以说不是说今天我教你了，说让你吸取样品的时候怎么去吸，而是说你在吸的时候，你的心，你的事情如何去做。 在徒弟李楠的眼中，他不仅乐于助人，而且他也从不吝惜自己的精湛技术，总是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李楠对老师的评价。 就觉得他平时就是一些想法就是很那个，就是对工作这方面啊，就是很就特别的认真。然后有什么问题呢，他会跟你，就是比如你遇到什么问题，你跟他去请教的话，他都会帮你解答这方面，然后会更深的一些给你做一些讲解，然后让你通过这件事情来反思一下其他事情，然后就经常都是这么跟我们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就跟他都学到很多东西。 在乳制品行业中，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名平凡人的风采，而作为一名行业的带头人，他实事求是，坚守原则，严把质量关。白素琴和他带领的团队正在默默地坚守着，用工匠精神铸就3元荣耀，让每位消费者都能喝上一杯放心的牛奶。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维修过天安门城楼的大兴工匠吴书瑞， 到故宫去玩吧，故意的，有时候说，哎，你到那乾隆花园去看看，然后就，哎，你看那是我画的。 每次带朋友或者亲人去故宫参观，吴书瑞都会指着一处宫殿告诉他们，自己曾经参与过这里的维修工程，让这座已经破败的皇家建筑恢复了最初金碧辉煌的外观。中国古代建筑的上方有许多复杂漂亮的图案，像龙凤、花草、动物等等，都是工匠用毛笔画、用沥粉砌涂、用金箔贴完成的。他们具有文明古国的独特气质和文化符号。吴书瑞今年59岁，是一位古建筑彩画工匠，职业生涯已经接近40年了。他出身传统工艺世家，爷爷是清代宫廷中的象牙雕刻师。吴书瑞从技校毕业以后，就进入国企从事古建筑彩画工作。这个行业需要工匠掌握很多历史和建筑方面的知识。 建筑彩画这历史非常悠久，在那个新石器晚期就开始，人们懂得美，他就开始在房子上面写刻，就从唐代开始，唐朝的彩画什么样你得知道，他

条件比较艰苦，室外作业，又风吹日晒的，冬天又冷，干起这活来呢，就特别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你，就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你想这是历史文化，要是让它传承下去不能丢，你就在默默地干。 听众朋友，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北京时间20点整。